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周慧当年出道翻唱到了天后王菲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约定，把它重新的填入国语歌词，让这首歌一炮而红。而在随后几年当中呢，她也在歌坛里不断的有自己的一些新的音乐作品发行，奠定她自己的道路。凭借着好嗓音，虽然说最近几年关于她的这个作品会越来越少，但是其实可能听到当年的那些经典的老歌，同样会让大家非常的缅怀。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周慧带来的《给我一个吻》。 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我有个爱个记，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你。虽然看着你已经你不答应，我也要向你请求，绝不灰心。纵然盯着你嘴唇你没回应，我也要向你恳求，绝不伤心。关系我一样心感激，给我一个吻不吻也可以，被吻表示甜蜜，我一样感谢你。 就会天晴吧，若知道痛了就会珍惜了，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 你爱我吗？ 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当然会有争执但不需怀疑，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

到之后刚刚听到的这首全心全意爱一个人来自于于台烟，随后会听到这个电视纪录片梦的家园当中的主题歌，来自小柯演唱的美丽人生。 好人最终会赢得，坏人总会败得，说谎比滋味变长的，憨厚的总是个胖子，去努力总会有收获，懒惰的人会挨饿，只要善良就一定快乐，危险是英雄会来的。你给我世界的样子，美好又充满神秘，当我们一天天长大，无奈地怀念着你。心是天总是蓝的，伤心是总在下雨，对与错很容易看清的，怪叔叔永远是对的。你给我世界的样子，美丽的不敢相信，是谁让你只在回忆里。你给我世界的样子，美好又充满神秘，等我们一天天长大，无奈都怀念着你。当我们都有了孩子，也讲给他你说的故事，但愿你的幻想可以变成真的，我们一起做游戏。 深夜里你的电话，静静地听你讲，累了吗？我永远为你留着一盏灯光。曾经爱像一种互相惩罚，但你的幸福却依然是我唯一愿望。还是好想抱着你，想代替你受伤，我知道你永远是上天给我的奖赏。就算你不了解我会多牵挂，脚下也不愿把你捆绑。放心不下的只是你快乐吗？放心不下恨不得我能再唱。

十三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京分别会见了瑞士联邦主席诺伊特哈德以及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国际方面，韩国外交部宣布，韩方将派代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代表团团长、前国会副议长朴炳熙行前表示，韩国新政府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美国商务部近日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将不会有任何的单独限制。这份决定是根据中美两国元首四月份达成的经济领域百日计划做出的。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哈弗授权新丰源 4S 店入驻综合，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稳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综合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雨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10点钟，周二，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是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周末午夜越来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你要在里好好待，语气大声呼喊，唱起我们也说拜拜。一路喜欢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真实感，让汗水轻轻飘散。告诉我就没接受这邀请吧，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未来，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轻轻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在我风采照亮天空的云彩。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真实在，让汗水轻轻。

时间斑驳，月光太温柔，草草不说，一心要那尽头，有一梦，一梦，一愁，很多很多，都和那年分散过，烽火连天不休，而你今生被乱世左右，谁来主宰？就不禁对于错过，纷纷扰扰将那年以后，一切都成 林俊杰当年出道发行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夜行者》就非常的火爆，可谓是一炮而红，而随后在歌坛当中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唱将。接下来这首辛晓琪的《自私》。 夜来了，我怕黑的心也慢慢被覆盖，你忘熄灭的烟头燃烧微弱期盼，每天听你的脚步在身后徘徊，却终究沉默悄悄离开。你留下我早已熟悉的香味随风飘散，那叫做自私的香水是你的最爱，站在属于爱的舞台，不能有太多的独白，难道你不明白？ Promise me you'll wait for me， 伤痛的过往可以不在乎，回头仍然有路。Promise me, you'll wait for me, 有爱的女人，我们所有苦，不保留，不停付出。 你不

就是幸福，这是蔡淳佳的歌。不知道可能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会不太一样，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要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找到自己的意义啊，才会有一种幸福感。还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平平淡淡的过自己的生活，过自己安身的小日子，就是一种很平淡的幸福。接下来会听到这是无印良品带来的《没有你的日子》。 我的心该放哪里？已经走到这里，不能在一起。还以为拥挤的人群可以调走我想你的心，任何一个背影都让我以为是你。关于你的消息，思绪，然而我对你的情意，难道他们没有提起？想亲口说明，却怕他还在你心里。当你是我一生最亮的星，为何陪我到天明？点亮之后却又让我找也找不到你，想我是你窗外孤单的雨，是否还记得给你？我不再是你，会不会好好照顾自己？

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1556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心中的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来停留。 情

Generation， 就像星星。